今日咧就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咧，能够对抗癌细胞嘅天然植物提取物系有边几种，同埋佢有啲乜嘢嘅作用？ 咁第一种咧就会系芦荟素啦。喺医学研究报告里边咧，证实芦荟里边含有一种叫做 Emodine 嘅成分啦。咁呢种成分咧系有效抑制连锁蛋白，令到癌细胞系无法扩散嘅。 咁第二种咧就系洋葱素啦。咁啊，根据医学研究报告显示咧，洋葱咧含咗一种名为 quercetin 嘅成分，咁啊能够令到癌变嘅细胞咧无法泵出乳酸，最终自作自受而被酸死嘅。 咁第三种咧就系粟米芯素啦。癌细胞咧独有一种酵素名为中端酶嘅，能够不断自我修复，避免老化。咁而粟米芯含有一种叫做 nicotinic acid 嘅物质啦，系能够有效抑制呢个中端酶，加速佢嘅衰老过程，同埋加快呢个癌细胞灭亡嘅。Hello， 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 又到星期二的仙人述意啦，我是夜奇啊， 我是仙人， 好，趁阿仙人在度回紧网友的留言的时候，等我讲翻啲台务啦，系啦，咁我哋仙人述意咧系每个星期二的夜晚九点至十点钟会做即时直播嘅直播添，讲咩？系啦，咁分别会喺巴打台嘅 Facebook 专业啦，同埋喺 YouTube 巴打台嘅频道咧就会做即时串流直播嘅，咁麻烦大家帮我哋订阅翻巴打台嘅 YouTube 频道，咁记得揿埋个钟仔，咁每次有任何更新咧都会通知翻你嘅，咁啊 Facebook 咧，咁啊帮我哋 like 翻巴打台嘅专业啊，咁同埋我哋有个仙人热线嘅，就系呢个81256586001条线，海外观众咧就可以 at 翻我哋巴打台嘅 Skype ID。巴打台 badatoy@outlook.com 嘅，咁啊趁而家未入正题之前咧，麻烦大家帮我哋分享翻而家嘅直播，咁啊俾翻你亲朋好友睇，咁啊准备好个电话，打电话入嚟现场同我哋讲下你嘅经历同灵异故事啦。 系，哇许生咧话我哋今日好准时，其实我哋一早翻嚟嘅， 系 啦，不过唔记得咗开节目要入嚟， 系 翻嚟 喺度摸，喺度咪咪摸摸我哋两个各自摸，唔知摸紧啲咩。 喂，上个礼拜咧，我就同阿冬天祥就去出外景嘅， 系就系、是、做嗰个受害人系列系嘛？ 系啦，受害人系列就嗰啲，即系我要证明俾人睇咧。你如果话俾我听，你话喺边度有经历咧，我就真系会同你拍嘅。咁咧，我先俾第一条片大家睇下先。呢个晓玉镜啊，唔该，系晓玉镜。 YouTube 啊，阿摩摩同我哋打招呼 ，Hi， 喂 ，Hi， 系 系而家出。喂，各位观众，我身边嘅咧就系、是、大家听佢嗰把声就听得多啊，佢就系冬天祥成日封烟嘅，咁佢今晚咧就话带我嚟整一集秀茂坪之夜，咁佢头先咧带我落嚟呢度咧，哇，点黑掹掹啲树又冧，因为平时咧我谂都了无人迹嘅系嘛呢度， 系啊， 咁咧佢就而家咧就带我落嚟就讲几单灵异事件啊，嚟秀茂坪，咁我哋咧就会分开几个故仔嚟讲，我哋先讲第一段先。喂，冬天祥点解带我嚟呢度？喂，大佬，又人蚊又多喎，系啦。 呢度咧，以前咧，我哋呢度上面咧，其实系有三间学校嘅，系啦。咁咧，平时咧就有放学时间咧，就好多细路，好多学生都行啦， 都行呢条路嘅， 都行呢条路嘅。但系咧，一到放学之后咧，六七点咧，有啲。补完习啊，即系玩完啊，都会行呢度嘅。以前呢条路咧，好多人行，但系啊，一到咗呢个五六点时之后咧，就会好少人行啦。 梗系唔行啦，大佬。 系啊，你睇到黑掹掹啊，灯都唔多盏。 系、 以前呢度咧系发生过一单命案。 嗯， 嗰单命案咧就系讲咧，有一个喺女校，其实唔好讲边间学校啦。 是 一个女生放咗学即係佢哋係比较晏嘅 一批放學啦，咁啊一個人行呢條路， 係 俾人哋搏失咗，拖入草叢強姦， 哇！ 失救死咗，佢咧唔係即係唔係第二日俾人哋發現嘅，而係咧好多學生啊老師咧上上落落，聞到一陣味， 係 聞到條臭味， 即係嘅氣絲係啲草叢， 係啦， 係。 咁咧有啲老師發覺喂唔妥喎，唔係報警，揾食環署， 係。 咁啊，食環署嚟到。有條死屍喺嗰度。 哦，咁就發現咗呢個女生。 就發現係啦，其實跟住之後咧，就好多零零碎碎嘅靈異事件。 係 有一單咧，就係我哋以前咧就喺上，我哋都係同一同輪校啊。 係。 咁啊，有啲同學咧有幾單嘅，咁啊好開心咁啦，玩完啦，咁啊揸住個波啦，一路跑喺度呢條斜路一路跑落嚟。係。咁啊，跑到嚟呢度咧，忽然间有个女仔喺佢面前出现， 系， 跟住佢一耷嘅时候咧扑空，即系我当你系个女仔，我就穿过咗你，搭咗喺嗰个下面嗰条楼梯嗰度， 即系谂住几乎撞到， 系啊，咁你扶噶嘛，一扶一拧过嚟就搭咗落下面， 系， 搭咗落下面咧，佢拧转身望个女仔，冇脚冇样。 哇！ 嗰条友咧就波都唔执啊，就咁样跑翻落去， 就喺度就喺呢个位置， 系啦， 喺度一路跑落去， 系啦，呢个系其中一单。 嗯， 跟住咧有好多同学咧都话，有时咧佢哋夜晚参加完嗰啲课外活动，夜修，即系夜放喺度行，见到一个女生咧。慢喺度自己慢慢行落去，咁慢慢行落去嘅时候咧，有啲喂血气方刚嘅僆仔，梗系谂住沟女啦， 咪起码都睇下靓唔靓 啦，系啦，行快两步过佢头，拧转面望冇样嘅， 又系冇样， 冇样嘅， 即系过咗佢头，然后拧转头望翻嚟，系， 唔系佢一个，而系好多个都见到， 哇， 系啦。 咁除咗呢两单之外咧，就 仲有一单嗱，呢度咧就系某一间学校嘅后生嚟嘅。 系 呢度入到里面咧，以前咪好兴啲人咧捉金丝猫嘅。 系 咁啊，有三个人咧，有三个学生应该话，嗰三个学生咧就走入里面捉金丝猫。 嗯， 咁有两个咧见到天开始黑啦。 系 咁啊，翻屋企啦。 啊， 咁嗰个喂，你走唔走啊？问佢你走唔走啊？ 嗯。 佢話：誒，我捉埋嗰隻，我先肯走。 係， 跟住咁你自己小心啲啦。 嗯， 咁嗰兩個就走咗去啦。 係， 咁嗰個咧就喺度捉啦。 啊， 第二日翻學喺裏面捉金絲貓嗰個冇翻學。 嗯， 嗰兩個照樣放學嚟呢一度後面。 嗯， 捉金絲貓見到嗰個同學。 係， 喺度捉金絲貓。 係， 問佢：喂，你做咩唔翻學啊？ 係， 佢冇答佢。 嗯， 跟住佢話：你即係佢指住佢，喂，你出聲啦、啊！班主任啊，你阿媽喺度揾你啊，即係咁樣講。 跟住佢 係啦，跟住佢入去。 啊！ 佢越行埋去咧，佢就越行，即係保持距離咁樣啦。 行咁近，佢就 係啊，一路行到去山邊。 嗯。 望落去就係嗰個人碌咗落山。係。嗰條屍啦。 即係佢哋第二日就係佢兩個就見到嗰個佢個同學就去到引到去嗰度咧就發現翻佢同學嗰度。 係啊， 哇！呢度一陣我哋都會去拍嘅。 啊， 我哋都會係啦，我哋都會去裏邊拍嘅。哇！呢度嗱，呢度咧就係阿東天祥同我哋講嘅秀茂坪第一個點。咁我哋咧就講到咁多先嚇。 OK，Hello。 喂 ，Hello 嗱，我哋真係噶，你話俾我聽，我就真係同你去拍噶，係咪 OK 啊？ 啲 音 好清， 系咪好清楚？ 好清楚。 嗱，话而家我哋有封烟嘅，喂，点称呼啊？ 啊，你好，我系神婆啊。 哇，佢几神婆啊？你好中意拜神噶？ 唔系啊，而系因为我好信呢一啲嘢，同埋我自己亲身经历过感受过，所以我就，但我又惊喎，咁所以咧，其实我就觉得自己啲人觉得好神怪，即系你又惊，但系你又会去，即系会接触，好似接触到咁样样，咁佢就会去。 成日會求神拜佛之類，咁啲人就覺得我咧係好啱你個名咁樣，係啦。 哦，其實冇所謂嘅，有啲好多人都係又驚又聽嘅，所以而家有網台咪好咯，可以日頭聽。以前哇大鑊，你夜晚十一二點先聽唔死。 你夜晚聽驚嘅話，你咪等重温咯。 係咯。喂，你喂神婆，你想讲翻啲咩啊？ 其实咧，我头先我想讲咧，就系话嗱，上次你上一集啦，就讲咗有讲到日本我嗰、那个遇到嗰、那个朋友遇到嗰、那个灵异事件啦，啲相蒙晒啦。 系。 咁其实我就系嗰个朋友啦。 系你就系嗰、那个 当事人啊？ 冇错啦，冇错嘅当事人啦。 好彩灵异故事咧，就真系当事人嘅。通常啲人讲咸湿嘢咧，就话我朋友。就是永远个朋友就是你本人。 因为我的经验其实本身很惊很惊的，跟住他就咁就代咗我打上嚟你的节目就讲啦，跟住我就见到你可能去拆解啊，系咪嗰个人遮住咗你块面啊之类咁样。咁其实我就想讲，其实我因为入到间酒店嘅时候咧，其实我已经系 feel 到好有啲唔舒服，唔舒服系因为其实好多镜，成间屋里边系有八块镜。跟住就令我唔舒服，跟住就，但系我嗰时系冇察觉任何嘢噶，即系直到我表妹话佢不如要过隔离房瞓，跟住我就觉得好好奇，因为咧我表妹一直咧其实系唔惊呢啲嘢噶，佢系会睇鬼片啦、啊，佢系自己讲都唔惊嘅，但系咧我嗰时其实我嗰时佢话要过隔离房瞓，我都冇意识到佢究竟点解要咁样嘅，哦，净系因为同隔离房嗰个好 friend 或者想一齐 group 埋一齐瞓啦，或者可能倾嘢啲咁样，咁、但系我就系完全察觉唔到佢惊。咁、直到我佢翻到嚟，即系我香港咁样啦，跟住就话翻我听，喂家姐，其实我嗰日咧，我好唔舒服，我好想同你讲，但我知你惊，我就唔敢讲，我亦都唔敢喺当时度讲，因为佢话好惊，你都会惊，即系你又惊，我又惊，一齐死。佢话，但系因为我 feel 到你好似冇乜嘢咁，所以我就冇再去特别去话俾你听啦，咁样。咁但系就系翻到嚟啲相咧，就全部 out full。咁亦都我就諗緊，冇理由㗎，即係冇理由寫得我個樣蒙，跟住我個點會啲樣係正常咁樣㗎，同埋我哋用腳打㗎嘛，咁基本上你話手震而勾波咁係冇可能嘅事。咁即係你上一集就提到話，可能嗰個人遮住咗我塊面，係啦，咁唔知係咪都有關係我前，即係我讀書嗰陣時，其實我係好崇日嘅都，即係我所有嘅裝扮咧都好日式化嘅，即係可能會即係會拍粉底啊，或者嗰陣時係好興星子咁樣，跟住我就特登剪咗齊音，跟住又拉咗鬼子咁樣，又穿住件和服。咁我表妹就話啊，可能因為你嗰陣時你個樣子都好有東洋味，咁嗰個女鬼咧可能就當咗你同類自己啊，又或者可能係啦，跟住所以因為咁咧，就將佢嗰樣嘢代入咗我度咁樣樣咯。所以啲相咧就我個樣係夢嘅，跟住咧佢就冇問題嘅。 係。 但今日我打电话嚟系要讲另一样仲恐怖嘅事，就 是 我 感 受到俾鬼穿过身体嘅感觉。 吓、你都试过？系 系冇错，但我唔知道我呢种系咪，但我觉得我经我个朋友话翻俾我听咧，我呢种就系俾鬼穿过身体咯。因为我朋友其实佢系和尚嚟嘅，即系佢已经出咗家噶啦。咁因为我嗰时好唔好惊咯，就揾咗佢。但我揾佢嗰时咧，其实佢未正式出家嘅，但系佢系已经系有嗰啲修行啊嗰啲嘢，亦都有去佛堂度学佛咁样嘅。 即系佢皈依咗啦。 嗰时讲呢件事俾佢听嘅时候咧，佢未正式皈依。但系依家咧，佢就已经皈依咗噶啦，佢已经出咗家噶啦。系啦，咁话说系点样嘅咧？咁我以前咧。就住大角咀嘅，咁我就系住劏房啊，咁我就好早搬咗出嚟住啦。咁咧咁嗰阵时系临近即系七月农历七月啦。咁但系未 系街坊嚟嘅，我以前都 未喺度 讲嘅， 系咩？ 系啊，你住大角咀边啊？ 樱桃大厦。 哦，好近。 系啦，咁跟住咧，永明对面就系永明书院噶嘛，咁永明书院有个隧道噶嘛。 铭记 书院系啦系啦系啦嗰度咯，咁系对面嘅，咁你知嗰度系后巷，即系佢嗰条街咧，全部都系啲五金啊，或者系维修，即系维修汽车，系啦系啦，咁你一到夜晚，其实你七点零八点咧，其实都好黑噶，咁咧我就咁嗰段时间，其实我都知道嗰度不嬲都去到嗰啲时间就好暗啊咁样，咁咁啱我屋企楼下咧，嗰、那个车房咧就养一只黑狗嘅，咁其实平日咧我哋都见惯见熟咧，无论朝头早又好，夜晚都好啦，佢唔会特登吠噶，跟住咧，然后嗰日咧我收工，我收工收十。 點鐘咧翻到去大角咀，咁咧唔知點解咧突然間咧就咁廢咯，跟住就覺得啊，即係嚇一嚇啦，即係喂平時唔廢，你突然間廢一廢，個人都怯怯咁樣，即係有啲驚一驚咁樣，咁但係又冇嘢嘅喎，咁跟住咧咁我都覺得唔舒服噶啦，但係都廢一下，跟住特登唔想 lift 住，我就等。等多喺個 lift 口度等等等等到有其他住客一齊搭 lift 咁樣樣啦。咁我就終於等咗幾個啦，咁一齊入 lift 啦。咁嗰啲 lift 好細架嘅。咁我等可能企六個人都已經係盡咁樣樣啦。咁我自己本身咧住四樓嘅，咁我就入 lift 嘅時候啦，跟住就諗緊死啦，出一個咁快，一樓就出，二樓又出。我心諗哇呢、這個星期唔好出啦，唔好三樓就出啦，但係我得翻我自己一個。點知咧？通常呢啲時候咧就真係出噶啦，剩翻我自己一個就等啦。咁其實諗下三樓同四樓之間搭 lift 其實好快脆，嗰真係可能幾秒鐘係咪先？我嗰刻咧就唔知點解閂呢門嗰下咧，我就覺得哇，突然間唔知點解覺得個人寒一寒。我而家講都有少少寒寒地。嗰刻咧就覺得有啲意識到一啲嘢，直情係突然間聞到一陣好奇怪嘅味啊！ 好臭！ 嗰种味咧，我形容话俾你听系一种尸臭味。 我明 白明 白，我闻过。 系你谂下，你谂正常，你咁多个人喺一个 area 度，其实你话可能佢放屁咁，冇可能噶嘛，因为你一直都系空气状况系正常嘅。突然之间嗰个人出咗三楼之后，得翻自己一个人食饭，真嗰意识唔知点解闻到一阵好怪嘅味，嗰种味系唔舒服，即系尸臭味。跟住然后下面就觉得唔知点解成日认住我后面有啲嘢，跟住就谂死啦，唔系嘛？我心里就谂大镬，你唔系咁癫系嘛？唔系真系咁样啦嘛？跟住咧，我就已经系心里边诶谂唔谂唔谂，即系喺度念经啊，唔谂唔谂咁。但唔知点解话唔谂唔谂咧，跟住嗰刻咧就唔知点解又真系好惊。跟住到某一刻咧，即系临佢落 lift 嘅时候咧，佢。仲唔咁樣一下啦，即係佢唔知點解啲舊 lift 咧係會窒一震或者可能窒一窒咁樣，先停咗一陣間先開 lift 門噶嘛。但 係 未開 lift 門之間咧，跟住我直情係 feel 到嗰種寒咧，突然間喺我背脊度寒出嚟。之後咧，然後咧就穿過心，嗰個穿過嘅感覺咧係你會突然間覺得個心好似抽空咗，就好似人哋玩嗰啲機動遊戲咧。 即係好似珍珠針跌落嚟嗰下。 系啦，嗰下离心，突然间个心空咗咁样样，跟住咧，我而家讲起我都有少少寒寒地，甚至空咗啦。跟住然后打开呢嗰下咧，突然间暗咗一暗咯。即系佢嗰个走廊咧，其实都暗嘅，但系咧好明显嗰刻咧，佢系嗰种暗咧系净系嗰个位置突然间暗咗一下。即系其实我转lift 一出 lift 转弯咧，其实就系屋企嚟嘅。跟住就开啦，劲惊啦，已经系失咗方寸啦。跟住就冇嘢啦，入到房之后咧，跟住即刻开晒灯啦。跟住我连嗰晚都开灯瞓觉，我记得我嗰晚开灯瞓觉，跟住就唔理啦，即刻瞓觉。跟住瞓觉咧，去到半夜大概凌晨两点几，因为咁清楚咧，因为其实我瞓觉咧习惯咗咧，就除咗爆闹钟之外咧，其实我基本上咧系唔会有任何俾信息度骚扰到自己。咁突然间咧有一下咧就唔知点解醒咗，即系平时我系一瞓就到天光系唔会话中途醒噶，好少话中途会醒，但系咧我就唔知点解个口清醒醒一醒，但我就冇擘大只眼嘅，跟住就谂咦点解听到啲好遥远嘅声音啦，就喺后楼梯传出嚟嘅，跟住我嗰时就意识到咦望一望几点啊，大佬咁嘈嘅，跟住望一望两点几，跟住你一瞓啦，继续瞓啦，即系已经唔记得咗头先搭呢嗰件事，跟住我合埋眼，咁你因为醒咗，你冇咁快入睡噶嘛，跟住咧就唔知点解听到后楼梯好远好远，听到一对高踭鞋。嘅聲音，而高踭鞋咧，佢個腳度咧，我聽得出咧係有鏈嘅，即係啲好似啲鏈韌住咁樣噶。跟住我就成日諗，哇！呢、這個女人都幾唔正經嘅喎，即係半夜三晚先翻屋企行後樓梯，跟住諗緊，喂唔係喎，你正常你只腳韌住一啲，我當佢係一啲飾物，係一啲腳鏈，就嗰種聲音係好零碎噶嘛，即係可能係一下啷啷咁樣， 好清脆噶嘛係。 系啦，但系佢嗰种咧系你感觉佢系拖住啲锁链咁样嘅，即系好似一大扎嘢咁样咧。你沿住楼梯，因为落楼梯嘅时候咧，譬如我假设你有锁链拧住咧，你落楼梯你会不断好似拖住锁链嗰种声音，就系呢种声音啦。我就谂紧，哇，点解会咁样嘅？即系就开始寒起嚟啦。跟住然后咧，仲要系我好细心去听啦，仲要真好细心去听啦。跟住聽到嗰種鎖鏈聲咧，係越嚟越遠越遠，但係遠一嚟咧，其實你仲好清晰聽到啲鎖鏈聲咯。而且佢係一定落啦，落到好底好底好底。咁你諗下，我四樓，我當我 好正凌晨两点几嗰啲咪旧楼，其实你去到叫做二楼都已经系超差唔多系冇咁滞噶啦，系咪先？即系佢 keep 住拖到系嗰种声音系由清晰开始慢慢远远到你好似仲隐隐约约听到啲锁链嘅声拉过拖住走嗰种感觉。 嗯， 即系哇！我唔知啊，我好惊，我真系好惊。跟住由嗰日开始咧。我嗰时系入住大个嘴嘅第一年嚟嘅，跟住由嗰日开始咧，我 keep 咗喺嗰度住咗四年，我病足咁耐。 你咁好嘢，仲敢住四年？ 好大胆。 唔系因为嗰时点讲咧？因为其实嗰时系一年，其实我楼下只黑狗啦，其实我好佢好少机会系即系会咁样废嘅。 嗯。 但系因为我嗰时真系经济上嘅问题，我冇办法可以即刻搬走啦。咁我唯有成日只安慰自己话，尽量可能系农历呢啲时间就唔会翻嘢啊，或者就算偏咗间翻嘢，我都会 call 息咁样。咁但系咧，同埋因为我嗰时谂住啊，唔紧要，即系唔谂就算噶啦咁。我系谂紧会唔会同我自己本身出生月份咧？我因为我阴月出世噶， 系 咁啱真系阴月出世，同埋我自己系我未亲眼见过一个形，即系我未见过一个真系一个样咁之类啦，或者气体冇啦咁。但我系真系感受过，譬如佢穿过个身体啊，或者佢喺我附近，即系感觉好似又系有啲 好黑噶。 即系咧，好似总之言之，就好似有啲叫做你会 feel 到一啲好似守护灵咁样嘅嘢，即系算喺人你附近咁样样啦。或者可能你感应到佢存在，就系touch wood，我见真系见过一次有个影嘅话，系真系得一橛嘅啫，喺泰国。 喂，呢个我哋去广告先，一阵翻嚟再 讲 好 啊。 你好好先，我哋去完广告翻嚟再接你入嚟。 女士嘅头发唔够强硬。男士又有中年危机，地中海的烦恼，找啱一只洗头水是很重要的。要激活毛囊，控油去屑，固发、育发、防脱发。我们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